第176集，像个英雄一样牺牲吧。人一冲了过去，用力推着大门，但大门被从外面上了锁，纹丝不动。龚应贤也跑了过去，试图寻找能从内开启的方法。突然，一旁的玻璃墙发出了三声敲击，每一下都砸在了他们的心上。人一深吸了一口气，用力抹开了玻璃上凝结的厚厚的白霜。一个戴着面具、穿着防化服的人正站在玻璃外，尽管面具遮住了他大半张脸，仁义还是一眼认出了眼前这人，正是方之旭。仁义朝着玻璃墙狠狠捶了一拳。 混蛋，你在干什么？ 任队长，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。 放我出去！我是你放的吗？你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？你知道自己害了多少人吗？ 都无所谓了，他们说不定也是那帮根本不了解情况就背地里伤人的人。我看到你被那么多人诬陷，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多愤怒吗？你自己也有错，为什么要让他们抓到那样的把柄呢？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完美的英雄，可是你也让我失望了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让人失望。 方之旭，是你自己选择去神化一个普通人，现在这个普通人走下神坛并不是他的错。你一边说你相信仁义是无辜的，一边又说你对他失望，你脑子分明是不清醒了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 我知道，我说对你失望并不是不相信你，而是你不该是这样的。你不该被那些人骂，你不该被处分，他们不配那样对你。你是一个英雄消防员，你不该受到那样的对待。 我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这与你无关，赶紧放我们出去。 这当然跟我有关系，也许只有我在为你着想。你知道吗？孙排长牺牲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生气的。他完全抢走了属于你的荣誉。你才是那个应该被所有人悼念的永垂不朽的人。我本来想，你还有很多时间，你一定会证明自己。可是现在不行了，你已经被泼了一桶又一桶的脏水，我必须帮你洗刷干净。我要给你一个比孙排长、比所有人都光辉耀眼的英雄的结局。 他眼中升腾起病态的狂热，仁义的身体开始颤抖，不仅仅是因为方之旭，更因为他感觉到了正在降低的温度。一定是方之旭刚刚破坏了机房内的管道，液氨开始泄漏了。如果不能离开这里，他们要么氧气耗尽而亡，要么活活冻死。 你想干什么？ 哪怕在背负着许多不实骂名的情况下，依然为了救学生而英勇牺牲，你的事迹一定会成为年度最火热的头条。尤其是这样先抑后扬的效果，所有人都会感到愧疚，所有人都会为你发声，所有人都会怀念你，崇敬你，你会成为这个国家的英雄，你会得到无数的赞颂。难道这不是一个消防员最好的结局吗？ 你疯了！被紫嫣洗脑了，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，他在利用你，你知道吗？ 可是，他也帮我实现了我的理想。 方之旭凑近玻璃墙，凝视着仁义，微笑道：“ 仁队长，你将永远是我的偶像，像个英雄一样牺牲吧。” 说完，他倒退了几步，转身离去，很快就消失在了浓烟中。仁义狠狠捶着玻璃墙，脑中呈现了短暂的空白。 疯子，疯子，疯子！ 不要激动，减少氧气消耗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的，我一定带你们回家。 仁义闭上了眼睛，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哪怕他已经愤怒到了极点，此时也不是生气的时候。他点点头。 冷静， 我们先找到氨气泄漏点，堵起来。 两人循着温差和白烟，很快找到了泄漏的管道。这里所有的管道都是跟外部连接的，从外面用硬物就可以破坏。两人翻箱倒柜的找能用来堵漏的东西，最后只找到卫生纸。他们将卫生纸塞进管道的破口，但很快就被冻硬了，一碰就碎。于是只能用大量的纸巾去堵塞，暂时应付一时，但气体是无孔不入的。 仍然有少量氨气在往机房里渗。 先这样吧，我们先把飞兰放到高处。 任意走到龚飞兰身边，将他的手塞进了大衣口袋里，然后检查他的面具有没有缝隙，身上有没有裸露的皮肤。幸而现在是初春，穿的都比较严实。再将他的衣领、袖口、裤脚、袜子等可能被气体进入的地方都用纸巾塞住后，两人踩着凳子合力将他放在了柜子顶上。氨气大部分会淤积下沉，所以越高的地方越安全，越暖和。任意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空户余量， 你还剩多少？ 还有90%。 我刚刚没来得及换空气瓶，所以剩的不多了。我们两个的空气瓶加起来最多够我们用20分钟。 20分钟内无法离开这里，他们的生命就要进入倒计时。一旦氨气大量充满机房，没有氧气的情况下，他们撑不了多久。 你去堵管道，我想办法。 任意抓起卫生纸继续往管道里塞，越靠近氨泄漏的地方越冷。他戴着手套，两只手都冻得发麻，还是无法阻止越泄越多的要命的毒气。龚应贤则在机房里四处查看，他先是在机房门附近摩挲，然后又把整个机房都翻找了一遍，也不知道在找什么。 你在找什么？ 找有用的东西。你还记得机房的门是怎么锁的吗？机械锁，电子锁。 应该是机械锁。 他们来的时候急于尽快找到龚飞兰，没有太注意锁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么重要的地方没上锁本身就有些蹊跷，他们是关心则乱了。龚应贤把机房内的三个移动灭火器交给任意， 这个用得着。 他手里则拎着一个工具箱。 没有明火氨是不会燃烧的， 马上要有了。 你想干什么？ 龚应贤没说话，而是开始拆东西。先把操控台里的电线给扯了出来，剥掉绝缘外衣，将细细的电线拧成粗粗的一股。 把那个电脑机箱砸了，帮我找个变压器。 任意用椅子连砸带撬的弄开了机箱外壳，拔出了一个变压器交给龚应贤。 给。 墙上那个钟的外壳是绝缘塑料，想办法拆下来给我。那边两个柜子把手是铜，也拆下来给我。 任意从工具箱里拿出锤子当工具，他很擅长暴力破拆，捣鼓了一会儿就弄了下来。他把东西交给龚应贤，看着他低头不知道在拼装什么，便问道， 你到底在干什么？ 做一个简易的电热切割机，这个铜门不是很厚，如果能破开一个小口就能把手伸出去。我记得外面应该是插销。 那是不是有火星？ 对，有燃烧或爆炸的风险。我已经想了几个办法，要快速破坏金属必须用高温，这个是释放火星最小的，趁着现在氨气还没有泄进来太多，一会儿我切割的时候你就用水稀释氨气。 弥漫着氨气的房间里出现火星意味着什么，两个人都十分清楚。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氨气浓度还没达到燃烧或爆炸极限。任意烦躁地在原地踱了几步，他看了一眼还昏迷不醒的龚飞兰，又看了看一墙之隔外的生的希望，心中充满了愤怒与不安。他抓起铁凳，用凳子腿朝着玻璃墙的一角砸去。他自以为用尽了全力，玻璃上也只是增加了一丝浅浅的裂纹。 别砸了，那是高强度双层钢化玻璃，你省点氧气。 我还能做些什么？ 你坐在我身边吧。 任意心脏微颤，乖乖地坐在了龚应贤身边，默默地注视着，企图通过严密遮挡的面罩多看看那张他深爱的脸，尽管此时他只能看到一双专注的眼睛，他都舍不得挪开目光。